persuade somebody to do. 比如我劝你出国 I persuade you to go abroad. 我劝你减肥 I persuade you to lose weight. 我劝你接受他的建议 I persuade you to take his advice. 那么第二个词组就是 go to one's rescue, 拯救某人。 Okay, persuade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听人劝，吃饱饭啊。 嗯。 Though she was only a young girl, she went with him and helped him to row. She didn't think of her own danger. 哇，真是一位勇敢的女孩。 嗯，她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孩。She was only a young girl. She went with him. 但是她跟他一起去了。And helped him to row. 帮他来划船。这个地方不需要加任何的 row the boat, 直接就代表划船的动作。比如说 I like drinking, 没必要后面接上酒才能代表饮酒。所以大家要注意英文的省略用法。 嗯 ,row 的本身这个词含义已经包括船了。 She didn't think of her own danger. 那么 Grace Darling 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危险。Think of, 大家以后在说英文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必须是 think of something, 不可以直接 think 后面接宾语所以叫考虑到比如我没有考虑到我自己 I don't think of myself, 或者是 I didn't think of myself, 那么那些拯救别人的勇士 wouldn't think of themselves when they were in danger, 出于危险之中考虑的不是他们自己。 嗯，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All she wanted was to save the poor people on the wreck. 这是她唯一的一个信念。 在这里有一个主语从句 All she wanted, 她所想要的。这是非常固定的一个表达。All she wanted, 也可以改成 All I wanted, 我所要的。例如很多女孩常说这句话 All I wanted was your love.我想要的就是你的爱 Forever love 嗯哼那么这里他想要的就是什么呢 Save the poor people on the wreck 拯救那些可怜的人 On the wreck 在残骸上的那我们这里残骸不仅可以指这个叫飞机的残骸也可以指这个船的残骸 嗯，或者是陆地上的一些交通事故出现的一些残骸 嗯哼 也可以用这个 wreck 这个词吗 可以 好那怎么样呢最后经过这个艰辛的努力 In the end, after a hard struggle, she and her father reached them. It wasn't easy to get them on board the little boat because they were nearly frozen with cold and could hardly move. 哇好可怜的人们啊。 是啊这里首先他说了一个 in the end, 表达一个非常强烈的好不容易艰难困苦。In the end, after a hard struggle, 他们慢慢地滑到那里 She and her father reached them, 终于到达了那些可怜的人那儿。It wasn't easy to get them on board the little boat. 这个地方不仅指飞机也可以指轮船也可以指小船 On board, 后面直接是交通工具。It wasn't easy to get them on board the little boat because they were nearly frozen with cold. 这个地方的 they周老师您觉得指的是 Grace Darling, her father, 还是指的是那些 poor people? 我觉得应该是在海上遇到风暴的那些人。 那么 they 指的是这些可怜的人们因为在里面说了 It wasn't easy to get them on board the little boat because they were nearly half frozen with cold 已经冻得半死了那么 and could hardly move 几乎不能动所以很难把他们弄到小船上 嗯，我记得那部电影《泰坦尼克》就是当人们落入海中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是溺水而死的有一些人被水淹死的但是另外一些人确实是因为这个寒冷被冻死的 是啊好可怜的一种场景 嗯，如果被冻死就应该是 to be frozen to death, yeah, to death 那么周老师记得有一个成语应该是成语故事 Farmer and Snake 农夫和蛇在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那蛇已经冻得半死了那可以说 The snake was half frozen 这个词组非常重要 冻得半死了 The snake was half frozen 哎，农夫和蛇的故事也是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啊。 是这样的 But at last Grace and her father succeeded in taking the few remaining sailors and passengers to the lighthouse 最终他们还是救了一些人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固定词组 succeeded in doing， 成功做某事 succeeded in doing。 那么例如我们在2001年成功的获取了奥运会举办权，可以说 China succeeded in bidding for the Olympic Games。 bidding for 叫获取申办权， BIDDING。 2008年5月8号上午9:18，中国登山队员成功将火炬送上了珠峰。 那么可以说 Well, Chinese people succeeded in sending the torch to the Mount Everest in the year 2008. 这真的是一次伟大的创举。 而且这里可以用到另一个词组叫 They have the courage， 他们有这种勇气。 Have the courage， 在全国人民的鼓励下， 是这样的。 其实也有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功劳， 我们是给他们一种 spiritual support， 精神支持。 没错， It was owing to Grace Darling's great courage that their lives were saved。 感谢这一对妇女了。 是的，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固定词组，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型， It was that是一个强调句型。我们要注意，如果把 it was 和 that 去掉，这句话还是完整的。那么这句话原来是 owing to Grace Darling's great courage their lives were saved， 那么这个地方强调正是由于他极大的勇气，所以这些人的命被救了。那么要强调的是正是由于，所以在前面加上一个 it was， 后面把 owing to Grace Darling's great courage 放在中间，后面再接一个 that， 那么后面的原句保留不变。 这种强调句型在英文当中是不是经常出现的，或者是被经常使用的呢？王老师， 是这样的。例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叫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假设这个时间是1493年， Columbus discovered the new continent in 1493。 那么在使用这个句型的时候，我想强调的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句型 It was Columbus who discovered the new continent in 1493。 那么把这个地方因为是人，把 that 可以换成是 who。 那么第二种，我强调哥伦布发现的是新大陆而不是其他的地方，那我要说 It was the new continent that Columbus discovered in 1493。 这是第二个句型。第三个，他是在1493年发现的新大陆，而不是其他的时间。 It was in 1493 that Columbus discovered the new continent。 看来经过拆分呢，我们在这个句型的改变或者是更换上呢，都是强调不同的这个重点，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本人或者是说话人的一种思想了。 是，应该是一种强烈的感受。那么周老师您想一下，I love you 这句话有两种可能，强调的是我爱你，那么您觉得强调句型应该怎么样使用呢？ It is I who love you。 我强调的是我爱的是你不是他，那么这样呢？ It is you that I love。 Yes。 我学的还是挺快的。 对，还有一种比较简洁的，就直接是像外国人经常说 I love you， 第二种是 I love you，所以就直接能表达。所以各位听众在使用英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重音，因为不同的重音表达出来不同的感受。 没错，听话听音嘛，锣鼓听声，实际上大家在讲话的时候呢，重点在哪里，也就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态度。 实际上在跟英国人或者是美国人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的这些单词的 pronunciation 不是这样重要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强调的是句子的 intonation 语调和句子的重音。 所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模仿老师的发音和语调。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我们这篇课文呢，有几个地方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是吧？有几个词，一个是 courage，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第二个句型就是我们要说的 owing to， 由于。那么一定要记住 owing to 后面只能接名词，不可以接其他的从句。 owing to， 那就最后一句话让大家都背下来，是不是？It was owing to Grace Darling's great courage that their lives were saved. 还有一个中国人特别谦虚，那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Owing to you, I can make it. 因为你的帮助我才能成功，所以将来大家在讲话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个句子了。 这是一句赞美之词哈。 对呀、 啊、Owing to you, I can make it. 那么周老师，我想对您说一句话， Owing to you, I can be here. Well, same here. 正因为有王老师，所以呢，今天我们才有机会，一起和大家来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那在以后的六个月，也就是半年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伴随大家学习完这本书。 谢谢大家。 好，也感谢王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日语三百句广播讲座节目。夜です。お元気ですか？ 和田です。また日本語300の時間が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ところで陽さんのお宅からここまでどのぐらいかかったん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1時間ぐらいかかりましたね。 そうですか、お疲れでしょう。 そうですよ、今朝は早かったから少し疲れました。和田さんも疲れましたでしょ？ 私はもう慣れていますから大丈夫です。でもお腹が空きました。 ちょうど食事の時間ですから一緒に食事に行きましょうか？ いいですね、一緒に行きましょう。いかがですか？聞いてわかりましたか？ 怎么样？上面的绘画听明白了多少？其中有很多是我们已经学过的，也有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的第九课用餐食事的内容。 そうですね。一緒に食事に行く前によく使われている食事に関する言い方も少し勉強しておきましょう。 去吃饭以前，我们先来学习一些有关用餐的常用说法，不至于到了餐厅吃不上饭。那么今天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句子里面将会出现的新单词。 食事，食事， 食事是吃饭、进餐的意思。 メニュー、メニュー， 菜单。 飲み物，飲み物， 饮料。 ビール，ビール， ビール是啤酒的意思。 よろしい，よろしい。 よろしい是又以的恭敬语，表示可以。 天ぷら，天ぷら， 天ぷら，裹面炸虾。 おつまみ，おつまみ， おつまみ，小吃，下酒菜。 ごちそうさま，ごちそうさま， ごちそうさま是吃完饭后或对招待自己的人表示感谢时说的话。我吃好了，承蒙款待。 召し上がる，召し上がる， 召し上がる是食べる吃，飲む喝的敬语。 刺身，刺身， 刺身生鱼片。 遠慮，遠慮， 遠慮客气。 いただく，いただく， いただく是表示吃喝接受时的自谦用词，可以翻译成不客气了，我吃了，我接受了等等。记住了单词，下面我们把十个句子练起来听一遍，看看你能听明白多少。 じゃあ食事に行きましょうか。 何にいたしましょうか？ メニュ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お飲み物はまずビール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私は天ぷらにします。 ビールと何かおつまみをお願いします。 どう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どうぞたくさん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 刺身と天ぷらと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 遠慮なくいただきます。刚才听了一遍句子，是不是觉得容易一些了？下面我们一句一句来看一看。 じゃあ食事に行きましょうか。じゃあ食事に行きましょうか。 那我们去吃饭吧。其中什么什么に行きます、表示去做什么，例如去旅行。 旅行に行きます。 去买东西吧。 買い物に行きましょうか。 我们看下一句。 何にいたしましょうか。何にいたしましょうか。 这是日本餐厅服务员问客人点菜时说的一句习惯用语，可译为给您来点什么。 メニュ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メニュ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请给我看一下菜单。其中見せる是给谁看某物的意思，如果你想说请给我看一下护照，那就是 パスポート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如果餐厅服务员问你这句话，你能明白吗？ お飲み物はまずビール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お飲み物はまずビール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酒水先上啤酒可以吗？お飲み物はまずビール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私は天ぷらにします。私は天ぷらにします。 我要炸面虾，其中什么什么にします表示决定要什么，例如我要啤酒。 私はビールにします。 那么我要生鱼片就是。 私は刺身にします。 如果你想主动向服务员点一些东西时，你可以参照类似上面这样的说法。 ビールと何かおつまみをお願いします。ビールと何かおつまみをお願いします。 请给我们来点啤酒和下酒菜。何か表示不定，意思是某些、一些什么。什么什么をお願いします。在这个场景下，可以理解为，请给来点什么什么。例如，请给来点炸面虾。 天ぷらをお願いします。 如果是别人请你吃饭，那么按日本的礼节，吃完饭后你一定得记住这句话。 どう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どう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谢谢您的款待。どう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那么招待的人还经常说这样一句话。 どうぞたくさん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どうぞたくさん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 请尽量多吃一些。たくさん是多的意思。 どうぞたくさん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刺身と天ぷらと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刺身と天ぷらと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 生鱼片和炸面虾，你喜欢吃哪个？どちらが？哪一个？刺身と天ぷらと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 遠慮なくいただきます。遠慮なくいただきます。 那我就不客气的受用了。这是一句接受主人盛情款待、吃饭前或接受礼物时说的话。其中遠慮なく是不客气的意思。好，下面我们把十个句子练起来再读一遍。听完这一遍，我想你应该记住今天的内容了。 じゃあ食事に行きましょうか。 じゃあ食事に行きましょうか。 何にいたしましょうか。 何にいたしましょうか。 メニュ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メニュ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お飲み物はまずビール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お飲み物はまずビール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私は天ぷらにします。 私は天ぷらにします。 ビールと何かおつまみをお願いします。 ビールと何かおつまみをお願いします。 どう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どう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どうぞたくさん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 どうぞたくさん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 刺身と天ぷらと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 刺身と天ぷらと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 遠慮なくいただきます。 遠慮なくいただきます。好、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给大家读一遍。 じゃあ、食事に行きましょうか。 じゃあ、食事に行きましょうか。 何にいたしましょうか。 何にいたしましょうか。 メニュ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メニュ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お飲み物は、まずビール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お飲み物は、まずビール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私は、天ぷらにします。 私は、天ぷらにします。 ビールと何かおつまみをお願いします。 ビールと何かおつまみをお願いします。 どう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どう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どうぞたくさん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 どうぞたくさん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 刺身と天ぷらと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 刺身と天ぷらと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 遠慮なくいただきます。 遠慮なくいただきます。 いかがでしょうか？もしわからなければ、皆さん教科書をもう一度ご覧になってみてください。 何年君说，如果你还是记不住的话，只好看书了。不过不要灰心，因为我们只用了十分钟。如果你能自己再花十分钟的话，我相信这些东西就都是你的了。 试试看。 それでは次回まで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